人人在穿旗袍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金露珠娃娃怪叫是重要圈套，忙穿将领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断了退路，原来是汉室中迎面来接拦，穿离进了到府看，远了长枪立毛穿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。金兀术惊慌逃兵当背不堪，梁红玉金山擂鼓战敌口，英明前穷。就在万国传那咿呀哎呀。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Ooh.

人心朝死浪翻腾。